这个《三国演义》算吗？ 哎，才子书啊， 三国 那口非得正。 是 你像那个高潮的地方， 什么地方？ 长坂坡， 多热闹。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前一场大战，怀揣着腰鼓、额斗、全凭胯下伯龙驹，掌中两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闯着重围来，在当阳桥下，只见三将军张飞、张翼、得力于桥头之上斗争。三将军在上，朱墨将怀揣右主，其甲胄在身，不得行一拳礼。张飞笑道：“死地免礼，胜负如何？”赵云说：“墨将不才，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张飞说：“子龙，主公在松林之内，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我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颤，这战罢蛇矛哇呀呀的怪叫。 哎，听得清楚，真精神， 这口非得正。 嗯，要换个口音可以吗？ 嗯，那似乎就差点。 有这样的吗？ 嗯，我倒听过一位。 这位是 业余爱好者。 哦，平时喜欢说。哪儿的人呢？ 就是我们此地人， 咱们天津老乡。 哎，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哦，是是是， 特别爱说。 嗯， 这尤其是像在天热的时候 啊， 天长啊， 嗯， 下了班吃了晚饭没事了，闹一饭桌，门口一撂，也有一小木头。 是， 到点开书。 哦， 哟，街坊四邻、婶子、大娘、大人、小孩全爱听。 您听过吗？ 我赶上一次。 说的哪段啊？ 也正是这段长坂坡。 这位说的有意思吗？ 嘿，天津口，天津味儿，天津字儿，口头语儿，俏皮话，连家乡的土语，他这段里边全有。 哦，怎么办？ 嗯， 您给我们学一这天津评书行吗？ 天津评书、 啊，来来，这个，对的， 他是这样说的 啊， 一拍木子，嗯，再挥锁塞， 好大底气呀、啊。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龙带两军阵前，怀揣哪斗，全凭胯下马，掌中的这根枪。人家仨曹兵八十三万，大将五十一员，人仨里七粗七勇。 您听我这舌头， 鬼气借财闯村外。哼，来当桥一看，桥站一大个，你猜谁？ 谁呀、啊？ 哎呀，一看好太根了，感情张飞。赵云一看是张飞，抱拳拱手说：“嚯，这不是张三爷吗？”张飞说：“爷爷爷爷爷。” 这一串， 张飞问赵云了。哎，怎么样哥们儿，有戏吗？ 有戏吗？ 赵云说：“我崴了，他们人太多，一帮一伙，我打不过他们，我这儿是脚心上长痦子，我点儿太低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声远茶社学艺那时候，刘文亨虽说学得很刻苦，但是他经常会在吃饭的时候无缘无故的消失，经常是一眨眼的功夫刘文亨就不见了，个把钟头以后他又回来了。那么他究竟干什么去了呢？师傅杨少奎很纳闷。要知道这声远茶社所在的河北鸟市，那可是有名的鱼龙混杂之地，社会治安是相当的混乱。杨少奎害怕刘文亨年纪小出了危险，成天也是提心吊胆。刘文亨自己全然不理会，并且消失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了。这下把师傅给惹火了。这天刘文亨从外头又回来了，杨少奎走过来阴沉着脸厉声问道：“这些日子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刘文亨一看师傅变脸色了，害了怕了，于是把实情全盘托出。原来他是跑去另外一家戏园子偷偷的瞧戏去了，还给师傅学了一段戏里头的唱。 杨少培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转怒为喜啊，心想这小子你还别说，真下苦功夫。从这儿起呢，对于刘文亨上演的消失事件，师傅杨少培也就不再过问了。那么说完了刘文亨偷艺的故事，下面咱们再来一起欣赏一段刘文亨和刘文珍合说的杂谈地方戏。 南方的地方戏多得很。 是啊， 像安徽省有一种地方戏。 什么地方戏啊？ 黄梅戏。 哦，黄梅戏。 哎，那个调子很好听。 哦， 它有两出戏上了银幕。 都是什么戏啊？ 一出是天仙配。 那出呢？ 女驸马。 哦， 天仙配这出戏啊，那是第一次上银幕的戏 啊，头一次。您学一学怎么样？ 学一学这个黄梅戏。 哎，冬泳这几句 一唱是这样。 您来一来。 寒悲人泪忘情， 三杯人类往前走。 好。 哎，你这自己叫好啊？ 那是，这怎么，这叫起带头作用 啊？这可起带头了 呀。 怎么样， 见村公站路口，却是为何他那里用眼来看我，我哪有心肠看妖魔。 哎啊，看妖魔啊？嗨， 应当的。 看娇娥。 看娇娥 啊， 那是人家看天仙像娇娥。 我呢， 好嘛，好家伙，您真的，我天哪，您这模样跟铁仙一样。 什么呀，这都像话吗？啊， 再继续往下唱的时候 啊， 还是这样，一个上句一个下句数着唱。 哎 啊，这个影片出来以后，每天看电影的观众拥挤不动。 哎，很多了。 这个剧团到北京天津咱北方一带演出的时候，那买票的观众拥挤不动， 很受欢迎啊。 这是这个黄梅戏。 还有别的地方戏、 哎、南方的地方戏还多得很了。 哦， 有的时候我们要一听这一提这个剧目 啊， 一说这一出戏的名字， 是 观众就知道，哦，这是什么地方戏在演。 哦， 比如说有一出戏。 哪出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 哎，简称就是梁祝。 哎，这出戏大家都知道，哦，这是越剧演。 对， 可是除去越剧 啊， 别的戏曲也在演。 别的剧种也演吗？ 演呢。 什么 京戏演、 评 戏演、河北梆子演、山东省有个滕县，那儿的地方戏叫拉魂腔也在演。 是啊， 唱出来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地方特色。 哦，您先学一学这个京剧。 京戏一唱是这样。 您先来一来。 祝英台听说梁山伯病了，心里头很难过， 还有动作，还有表情，你想想。 呀， 先学一学这个京戏，京戏的梁祝。 呀，听说是梁师兄生得重啊病，不由我指引不上情。 啊， 跪呀两兄 啊，嘿哈。好， 京剧。 哎，你学的还真不错，真有点新凤霞的味儿啊。好。我听着有那么个感觉，真不错。 什么感觉？ 有点新凤霞的味道。 哼， 新凤霞 啊， 新凤霞是唱评剧的。 这么你学的不是评剧啊？ 哎，这是京剧呀。 这个评剧怎么唱法呀？ 嗯， 你学一学怎么样？ 让我唱一唱评戏。 哎， 评戏唱是这样， 你再学一学。 那日送你下山来，你说的话儿我记在心怀。你言道家中有个小九妹，又说女貌配郎才，李根龙 哟，带弦儿来的。好， 评戏的调子， 这点真像银达子啊。 银达 好听， 像话吗？银达子是唱河北梆子的。 哦，你唱的不是河北梆子。 哎，对了， 你再把河北梆子学一学怎么样？ 河北梆子， 来一来， 楼台会上。 哦， 啊，忽听得一旁欢雄掌，不由我山伯喜洋洋，走上天的来，用那木棒迎他。原是个女红妆。 好，哎，这几句可真像傅全香啊。 傅 啊， 这位说了半天满拧了。这个傅全香是唱越剧的。 是啊， 啊， 你唱的不是越剧啊。 哎，对了， 你再学学越剧吧。来来来， 学越剧啊。 哎，你瞧这动作就不一样了。 山在东苍经四黑，山在南沙祖阴白，想你想不送下山，雨下斜塘到上来。 好， 哎， 啊，这是越剧。 山东省的那个拉魂腔呢， 啊， 唱出来很有意思。 是啊， 那个调子是淳朴活泼热烈健康。 哇， 很有意思， 这么些个特点 一唱是这样。 您再来一来。 那个太阳出来， 哇， 慈悲为呀，慈悲的为，有理对学生下山来，在头前走还两三本儿，还两三的本儿，在那后面紧跟着只有太阳一样混的不一。 哇，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刘文亨和刘文珍合说的相声杂谈地方戏。在声远茶社学艺的那些日子里头，刘文亨还有机会得到了班德贵、张宝如、连孝坤等名家的指点，并和马静博、施世元、赵新民等演员同台，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舞台经验，并且在1952年5月25日正式和任文丽、刘文珍一起拜在了杨少奎的门下。好了，聊到这儿，不知不觉当中咱们上半段的旅途也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羽泉带来的《旅程》，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接着来欣赏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的那些故事以及他的相声作品。稍后见。 你有没有想到和我相约在寂寞的人海，变成了朋友，一直走到现在。我们都不愿伪装假面，在喧闹的舞台，期待转着的笑，由衷的泪水和爱。寻找梦中的未来。 See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 Boy, have we looking for so many times. 跋涉过最崎岖的山脉，我们终将到达那梦想中的未来。 你说痴心的两个人总看着同一个方向，经过了这么久你一直在我身旁。 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谁知道转弯后的风光，雨后才有天晴，泪水后见阳光。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咱们今天的旅行的主题就是快乐天津游，为您讲述的是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的故事。说起刘文亨在学唱上头下的功夫可真是令人钦佩啊，他还曾经亲自跟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求教过，那是在1962年，当时刘文亨正到北京的西单剧场演出啊。这天恰巧侯宝林先生来看，台上的刘文亨碰巧也在表演着侯宝林的代表作《批大戏》，这个段子同样也是侯宝林的拿手节目。刘文亨当时的表演既有跟侯宝林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几个大包袱使下来，不但观众笑了，连侯宝林先生也被逗的是前仰后合。散场了以后，侯宝林到后台找到刘文亨，请他明儿到家中坐一坐。能够得到侯先生的邀请，刘文亨是异常的高兴。第二天，刘文亨早早的就来到了侯宝林家，在跟侯先生的交谈中，侯宝林给刘文亨指出了他表演当中存在的不足，比方说使得戏曲动作太多太碎，这样重点不会太突出了等等。不仅如此，侯宝林先生还亲自给他示范，并且说了许多说相声的道理，告诉刘文亨学唱也得适可而止，要记得没有包袱不是相声，包袱太多了也不一定是好相声。